1969年7月20日，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在月球话。 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不明来历。Apache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 Papa J Special。 在十点钟的新闻之前呢，就话咗一样嘢俾大家听，就是在十点钟新闻之后呢，我哋话俾大家听，究竟现役嘅歌手系边个咧？属于呢个撒旦教嘅会员之一嚟噶。咁答案呢是冇噶， 你又唔可以话冇嘅，不过费事讲啦。 不过咧，佢又叫我唔好讲，我话冇咯。咁你又硬系中意令到人哋遐想， 唔系 同埋八卦。 我相信有啲人知噶啦， 有啲人知， 系啦，有啲人知啦， 即系唔会有个 local。香港嘅 香港一定唔会嘅，香港一定唔会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首先讲啦，嗰个 Robert Johnson 咧，就因为交换咗个所谓嘅灵魂交换啦吓，咁就因而即系可以话出咗名啦，喺当地，尤其是都成为咗个经典嘅蓝调歌手啦吓，咁讲啦。咁之后，但系佢就离奇喺一个酒吧饮咗杯，即系相信讲紧系相信咋吓，俾人落咗毒嘅烈酒。咁然之后就死咗咁样，死咗之后咧，咁最拉尾佢唱嗰首歌就系即系喺演唱会唱嗰首歌就叫做 Hello Satan, I believe it's time to go 咁。咁佢真系告 邪恶，邪恶。 咁但系个问题咧，要当佢送入医院嘅时候咧，佢嗰个死亡证上边咧系冇写到佢系俾人毒死啊、心脏病发啦定乜嘢都冇写嘅，竟然系写一个咩嘢死因咧？就话 no doctor。即系冇医生，所以死咗 吓。即系因为可能一啲紧急嘅事故， 但系 因为冇医生在 场，但系都冇可能咁样写噶嘛。其实即系你因为你一定 咁如果心脏病发，都冇医生在场， 系咯，写心脏病啦应该。咁佢写冇医生，咁就系个病因死因。即系其实系一 正， 系啊，呢个好离谱噶。 咁点解死咧？系因为冇医生 啊。但系死亡证竟系咁写，咁当中咧牵涉嘅就会觉得，咦？咁当中同撒旦教有冇关咧？或者会唔会真系一啲嘅教徒又好啊？即系所谓撒旦索命有关咧？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即系虽然你唔知道而家系咪真系讲紧撒旦教啲人同即系所谓嘅歌手去交换啲条件去做一啲嘢啦吓。不过咧喺美国咧有一个都同，哎呀，我又唔可以咁讲啊，因为咁讲，喺美国里边咧都有一个嘅好大嘅一个教派啦吓。咁呢个教派。 但系嗰啲撒旦教里面嘅佢哋嘅仪式你都冇讲， 即系你讲紧点样去做一啲嘅撒旦动作，唔系，因为佢其实都系讲紧一个 即系你会唔会，譬如系叫啲信徒去一个聚会、一个地方、一个坟场咁，跟住咧就摆条尸体咁啊烧，咁跟住大家就反白眼喺度谂念嘢啊， 呢啲 有冇呢啲咁嘅嘢？ 呢啲都全部系讲紧一啲。广义撒旦教里面呢佢哋就会做嘅嘢囉。即係例如去搵一个所谓嘅、即係如果你讲緊係广义撒旦教比较邪门嗰种，就係话可能即係搵一个受害者，即係讲緊一个无论係男定女。 即係整一碗老鼠血咁。 唔係即係佢係讲緊搵一个受害者，係可能献某一个日子係献祭俾撒旦咁样。之后大家就会饮咗嗰个尸体嘅血咁等等。咁但呢个就喺呢、這个 黑。尸体嘅血。 係但呢个 喺。饮血已经核突啦。 係 咁啲尸体嘅血喎。 但係喺合二撒旦教里面嘅呢度咧，就话佢哋唔会做呢啲嘢嘅，咁佢就话呢啲所有嘅嘢系冤枉咗佢哋嘅，即系佢哋咁讲啦。咁但系头先我讲紧一样嘢，就系讲紧交换条件嗰样嘢咧，就系喺美国啦，咁讲啦，美国咧有一个都几大型嘅教派啦吓。咁呢个教派咧，我就唔讲得系边个名，因为我又要一个。部署嚟嘅，即系个 point 系，即系如果你当年咧 部署你五年后， 唔系， 因为爱德华空军基地做嘢， 上年部署咗啦，上年部署咗，上年如果你有喺对面街咧听过呢、這个当日阿 Jason 放假，阿彭小姐同我做嗰集咧，我就讲咗嗰个教派噶啦，但系咧我就冇讲到任何嘢嘅，但系咧个问题系咧，嗰、那个教派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咧。佢都有一个交换条件嘅 contract 咯，即係话你入嗰个教派呢同呢个 传说中嘅撒旦教系几似嘅地方就系、是、你都要签咗啲嘅 contract 就卖灵魂。 吓， 佢卖灵魂嗰个手段仲要几夸张到就系你要卖佢三代嘅灵魂。 吓，即系我卖俾你我个仔我孙。 唔系唔系，即系话你可能如果佢哋相信有轮回嘅话，你三代嘅灵魂都系我嘅咁样。 嗯， 咁、啊、但系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买到，咁当然呢个就是你信唔信佢嗰个做法，咁但佢就会帮你去达成一啲嘅愿望囉。咁、 嗯 啊、但 係例如变咗一个红歌星咁嗰啲。 或者係佢会帮你去拍到套好好 嘅。咁呢 个係 好 stupid 嘅嘢嚟㗎，呢啲係。呢啲 係好 stupid， 呢啲係讲係好 stupid。直情係贪慕虚根本就。呢啲咁嘅嘢。 唔係，咁但你要肯买呢样。 哇，卖我灵魂俾你就係为咗拍一套戏喎。You must be stupid。 咁但佢係因为你已经入咗会㗎嘛，你明唔明？即係佢入会仪式其中一样嘢就係你要交换咗你嘅灵魂走。咁所以其实一个几简单嘅地方就係话你如果去遇上一啲教派，即係无论佢係咪挂正旗号係讲緊撒旦教定唔係撒旦教都好，佢、都係牵涉到要同你讲倾灵魂嘅买卖呢，咁你都知道应该係有问题㗎喇。咁无论嗰个名义上系点样都好啦。咁当然啦，即系庆幸嘅，即系撒旦教同嗰个教派喺香港都冇乜特别嘅。 冇啲分店喺度。 有就算有分店都唔热烈嘅。 有分店嘅。 就算有我话系就算 有 分店。 即 系有 啦，云 海。热烈。 即系你话系其实好可能系有嘅。 唔系，我系讲就算有分店都唔热烈。我只可以咁讲 ,ok? 就算有分店 都唔热烈嘅、嗯。 即系你其实有，不过你就要话俾大家听你唔知道。 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咁讲。同埋讲埋呢嗰时呢喺应该是84年嗰阵时，咁、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就喺航空公司里边做嘅，咁、当时咧佢就其实 你有朋友喺撒旦教里边， 我冇朋友喺撒旦教里边，不过我认识有啲朋友系同撒旦教有接触啫，系 香港嘅朋友， 我认识一个香港朋友系当年喺美国同撒旦教有接触啫、，That's it，OK，、你唔好咁样追问我先得噶 ，OK， 你 咁我都系代表即系大家嘅意欲去发问啫。 唔系你听我讲，我嗰阵嗰时1984年先啦，咁嗰阵时咧，我个朋友佢就喺航空公司里面做啦，咁佢系机师嚟嘅 ，OK， 咁、但系佢做嗰啲嘢唔啱嘅 ，OK， 佢就系咧因为佢喺一个美国嘅本土航空公司嗰啲地方咧，就有人执咗个 warman， 咁系应该系有啲乘客留低咗嘅，咁、但系应该佢将佢咧就要拎翻去、即系公司度报失啊等等嘅，咁佢就攞咗 贪心， 贪心 咁低能嘅， 但系佢贪心攞咗咧，佢竟然系送俾我 ，OK， 送俾你， 佢仲话俾我听啦，我执翻嚟嘅， 送俾云海， 系佢送俾我嘅，系 嗰部嘢，我执到嘅 warman 送俾你， 你话系咪真系气结啊？真系 呢啲朋友你 系。 远离啦， 我远离咗噶啦， 咁低咁低能， 系啊嗱，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手上面嗰个 Walkman 仲要系机师， 系啊，仲有机师，系咁咧，嗰、个 Walkman 咧系一个黄色嘅 Walkman， 好厚身咁样咧，咁咧 里边会有饼带，即系点住 冇饼带，嗱， 即系你已经睇咗啦，里边有冇啲 chip 细，冇饼带啦，但系 话俾你听，参加撒旦教， 当时我入去听嘅时候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咦，哦，原来呢饼干唔怪得佢唔要啦，原来坏嘅，我仲以为坏噶吓 ，OK。咁一路听下听，咦坏个听唔到带咁样，咁我就顺手等咗喺我个床边嘅啫，冇理到啦 ，OK。 但你系接纳咗噶啦，呢个礼物摆你床边 啊，系啊系啊， 你仲俾我捉到， 系俾你捉到添。咁人哋送俾我嘛，有乜办法啫？啊， 咁你追查咗系他噶嘛？你应该举报。 喺香港点举报佢美国嘅嘢啫？唔通我打俾佢美国公司 都可以， 系咪先？ 收留一阵， 系之后咧。过咗好短时间，讲緊真係一两个礼拜嘅时间嚟嘅啫。咁、我另一个朋友呢就喺美国，都系美国住㗎啦 ,ok, 咁佢呢因为佢系同一啲政府部门识嘅，即系有啲联系嘅，咁佢就都认识一啲撒旦教嘅嘢嘅 ,ok, 咁佢唔系香港人嚟㗎，佢喺美国嗰边嘅。咁嚟到我屋企睇到个汪文，我就讲佢，喂呢个汪文坏咗嘅咁样，咁佢就话系咩咁样，咁佢就摆饼打落去听啦。咁佢就哇你都真係傻㗎喎，唔係壞㗎呢柄呢架機。呢架機就係典型喺美國嗰啲生活緊嘅撒旦教徒，佢係將一部 Walkman 呢係裏面內置係即整咗一次，就將任何嘅帶擺落去呢係調轉播㗎。咁呢佢係專門係俾一啲撒旦教徒我係聽嘢用㗎。咁我 咁即係你兩個朋友都係撒旦教㗎。佢哋有預謀，一個就俾架機你。 等你咧就以为坏嘅，跟住第二个就迟啲去你屋企就俾饼带你，其实唔系啊， 唔系咁即系咧，我听，即系我就攞其他带去听，哇系，即系嗰阵时史林子祥啊塞落去，系，我哋发烧真系调转嚟唱噶，咁样，咁我心谂，喂好惊， 咁我调转地唱有冇听到啲咩？ 我听林子祥嘅， 你同你一路伸下伸下，好似有嘢听。 冇，咁即系咧，我就话喂咁恐怖，咁之后咧佢就话不如咁啦。你唔好要啦，嗰、那个即系第二个朋友同我，我拎走佢啦，咁样。 你真系试过嗰饼带佢 真系乱嚟啫，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即系佢，我唔知。 其实好易整啫，应该。 即系大众意思系话俾我听，即系其实当地嗰啲撒旦教徒就系特登整呢啲沃文，佢专俾自己咁样听。即系无论摆乜嘢落去都系调转听嘅，佢哋即系佢哋嘅习惯啊。OK， 咁于是佢攞走咗咁样，咁我就嗰个沃文就拎走咗啦咁样，但系咧。即系我唔知呢件事同佢后来嘅事情有冇关系咧，但系我嗰个朋友咧，因为佢拎走咗嘅时候咧，系佢就话将佢整翻好佢之后咧，就俾咗佢个仔嘅。OK， 咁佢个仔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到今时今日咧都冇好过嘅，即系 出到门口啦， 唔系冇好过意思，真系不断有好差嘅嘢发生喺佢身上嘅。OK， 即系例如咧。 真 即系差成点先，即系好差咁。咁我觉得唔见一支笔都可以好差噶嘛。 差成系 摸只脚啊，又系即系成日撞车，又系 试过无厘头嘅撞车、打转关斗呢啲已经， 但佢死唔到， 死唔去，死唔去。但系又试过佢去做 part time 系遇到即系抢劫，系 就抢正佢， 攞正佢，攞住把枪，攞住把枪对住佢嗰啲咧，即系总之系又。 我都试过，但系我又冇， 你冇撒旦教嘅问， 冇撒旦教，我都俾人 买，系冇错， 俾两个，我两 OK， 咁所以咪就话咯，即系可能呢个系巧合嚟嘅，咁但系我庆幸嘅就好。佢当日攞走咗咯， 就俾咗佢个仔，俾咗佢，佢好锡佢个仔。 唔系咁，佢谂住改装就真系冇事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改装再改装翻啊嘛？你明唔明啊？人哋咁当然啦，我费事多问啦。 呢啲嘢梗系俾你噶嘛？呢啲嘢唔关我，就俾啲俾自己仔。 系啊，佢俾咗自己仔嘅。 咁佢仔有冇听下啲带调？ 有嘅，唔系佢之后佢嘅老豆帮佢整翻好。咁啊，听翻啲正常嘅带，但系当日系俾咗佢咯吓。咁但系庆幸就冇俾到我咯。咁变咗几有趣嘅现象囉，呢啲就咁撒旦教喺呢一二年度呢，咁、啊、其实当时都想系去到一啲嘅东南亚发展嘅、但係就都唔成行嘅，反而而家喺 攞唔到 visa 入唔到， 唔係即係佢哋唔发展得好，因为其实香港或者系东南亚信撒旦教嘅人即係始终系少囉，或者相信呢一个感觉嘅人都系少囉，咁、但係一间我想讲返嘅就系、是、即係全世界有一宗最大宗嘅所谓集体自杀或者集体谋杀事件呢，就系、是、一个所谓嘅邪教事件，系1978年发生嘅。It's over and done, but the heartache lives on inside. And who is the one you're clinging to instead of me tonight? Where are you now that I need you? Tears on my pillow.Never see me fall apart. The words of a broken heart is just emotion. Come on, New York Cit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this. Caught in sorrow, lost in the song. Can't see all over the windows. But if you don't come back, come home to me, darling. Don't you know? Destiny's Child 歌名叫做 Emotion。不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pophagy Special。 所以其实呢真的不应该成日都即接受一些这样的礼物咯，云海。 啱的。 好彩你。 不是当时年纪小嘛。 好彩你掉饼大。 哎呀， 如果我今天我都觉得你都应该。 你又爆我你咪后讲咩 咩 头先我话冇饼大㗎嘛。 冇大咩你攞嗰时係冇大㗎嘛。佢已经掉咗啦吓嘛。 咪其实有饼应该你真係咪其实我讲咪先我师弟同阿衰神。 而家係咪前嚟㗎吓。 咪前。 而家咪咪前。 係呀你咪前啦。 冇头先我冇话你有饼大呀。我有冇话到你有饼大呀我冇话佢有饼大呀。冇佢都话冇。 冇係日冇。啊 掉咗嘛。 掉咗嘛。 即係有嘅但掉咗。 掉咗。 紧要啦。 成日听到大幕啦。咪咁样讲下就係因为想趁八点半开咗呢个头先就係呢讲一个喺。 八点半你都几次、哎。 我讲八点半 咪 讲十点半嘛。係咪就係、是、呢因为嗰时讲呢可以话喺近代史上呢做一个最大宗嘅邪教事件呢、就係1978年11月。14号咁嗰陣時就喺圭亞那南美洲圭亞那呢咁就有一班嘅所谓嘅信众啦就跟咗一个所谓嘅 Jones 嘅一个教主啦係一个都可以话一个香港近唔係香港所以喺世界上近代最出名嘅邪教事件啦咁佢哋有一个叫做人民殿堂即係 People's Temple 嘅一个教派咁亦都系三藩市创教嘅 Jones 都系三藩市创立呢个教派之后呢就吸纳咗一大。 点解三藩市会咁易创立呢系咪因为佢啲法律是即是他那个 state 的法律。 不关事不关事。咁有人解释过的但这个解释我觉得很荒谬的就是他们说这个三藩市是西部温和气候和很多潮湿地方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但这个解法你不信得过。 荒谬。 是但这个是一个专家解释所以我不理他了。咁就亦都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教派啦咁而亦都当时呢是即未发生任何事之前呢是一个都开始几有势力的教派。当时美国民主党甚至呢是已经跟这个教派有联系。甚至阿 Jones 都加入埋美国民主党，亦都吸纳咗好多好多嘅中下阶层嘅信徒，其中超过一半嘅人种系黑人添。咁亦都以前呢个 Jones 亦都系喺中西部到去到西部咧，都系为咗黑人或者有色人种咧去到谋福利嘅一个所谓社区领袖嚟嘅。咁一个咁好咁好咁好嘅人咧，咁当时咧就因为佢自己想达到一啲目的，就系话佢希望有一个佢哋自己成立嘅所谓嘅乌托邦，即系搵一个地方好靓嘅，唔使受到政府嘅干扰，唔使受到商业机构嘅干扰，咁去到一个地方咧就自给自足，自己去养活自己，任何对你哋不利嘅人就唔好理佢哋啦，就去逃离，就嚟去到咧南美洲嘅圭亚那呢个地方，咁就谂住咧，其实当时都冇谂 系啲荒岛咁嗰啲， 唔系一个一个山物好多嘅国家啦，咁佢就揾咗个所谓山上面起咗个农场， 嗰啲拉登最中意嗰啲啦， 咁佢冇咁荒，人哋真系有树林有成嘅，咁就起咗一个所谓自己嘅农场，就自给自足嘅。咁后来咧就收到一啲嘅信。所谓神秘的信件就写了给当时一些美国的众议员就是说喂我们这班人其实是被逼留下的。同埋发觉呢就是这个Jones 呢就是经常呢去要求信众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或者一离开呢就恐吓会杀人等等等等的东西。但是呢每一次呢美国议员那边去想找回个真相的时候呢那这里的信徒就写了告诉他没有你没有这样的事样。但是呢悲剧呢就在1978年11月那时就发生。咁当时就有好多个有一个议员啦同埋一班嘅记者呢就去到现场想諗下发生乜事睇下佢哋现场实况。但係呢諗唔到呢喺嗰几日呢就发生一个好震撼嘅悲剧。 咁呢个即係悲剧几震撼呢 係。 我哋都要听一听天气先 冇错。 之后先讲到俾你听。 啱嘅。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Nothing logic. Apophagy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pophagy Special。 好啦，咁你盡快解答咗啲嘅咧，即係未去到國國啊！我哋而家就仲係講緊呢一個， 講得太慢。唔係，我要回應啊 ，Eddie 咧，你估得錯咗啦，嗰、那個唔係我以前嗰個教派嘅。咁、另外仲有一個佢嘅，唔好講咧。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做咩小哈哈。他說在街上見到啲外國人係識講好落嚟廣東話中文嗰啲係咩教派，嗰、那個呢就係摩門教。咁、摩門教係一個支派啦。咁、摩門教得意嘅，摩門教就係以前呢喺美國嚟講呢，以前就係俾傳統教會視為異端邪說嘅教派，而家呢已經係喺美國一個非常之有勢力同幾正，即係當地人政府視為幾正統嘅教派添。 好，咁多謝曬啲聽眾啦 ，Fasher 啦，咁啊，好啦，同講翻頭先嗰個個案先， 係人民殿堂啊。咁當時因為收到啲嘅信件咧，咁當然美國就要保護自己公民噶嘛，即係經常都用呢個旗幟去睇啦。咁就去到其中嘅眾議員咧，同埋一班記者去到現場，咁甚至去到當地咧就發現，哇！大家覺得好開心，900多人，咁圍到直情夜晚開咗個 party 啊，歡迎會啊，等等，就講我自己點開心啊！啲記者訪問啲人，哇！好開心㗎，烏托邦嚟㗎呢度，點。咁即係大家都以為冇事啦，咁就翻咗個，即係諗住哦，嗰晚完咗就飛翻過去，即係首都嗰邊啦。咁啊，飛之前咧就有其中一個嘅女信眾啦，咁啊塞咗張紙，咁就俾嗰個記者，個記者喺機上面睇就話：喂，我哋原來係俾人即係扮嘢嘅啫，其實我哋想走噶咁樣。咁個眾議員同埋嗰幾個記者覺得：喂，唔係喎，咁啊先事有 QK 噶咯。咁啊去到首都瞓咗晚，再飛咗去佢哋嗰個大本營。咁當時咧嗰、那個情況咧就中咧個教主覺得：喂，即係有人懷疑，有人即係出賣我哋個教派。咁啊喺上機之前，即係佢走之前，你嗰班人之前咧，就其中一個嘅教徒啦，可以咁講啦，就攞把刀咧就插傷咗佢哋嘅，即係嚟緊嗰個嘅律師咁樣。之後咧就後來咧就話啦，喂，咁你究竟冇人想走？如果有就走咧，就跟住班記者同埋議員去走咁樣。咁就有成20多人到咧，就跟住去走。走咗之後咧，就飛咗去佢哋嘅首都機場啦，準備離開嘅時候咧，原來當中咧跟住走嗰度咧係有一啲嘅所謂卧底啦嚇。咁就開槍亂槍掃射，咁啊射死咗嗰個眾議員啦，同埋射傷咗好多個記者。咁呢件事咧就當時亦都震驚啦，因為覺得哇，原來真係講緊係即係殺人咯，而家講緊。咁於是乎咧就開始通報啦，話俾當地圭亞那政府聽啦，話俾美國政府聽啦，等等啦。咁到佢哋派軍隊諗住去到睇下有咩事發生嘅時候咧，去到嗰個農場咧就真係震驚啦，因為923個。信眾啦，全部死曬喺嗰個農場嘅草地，同埋個屋前屋後同埋森林都有， 即係亂葬崗咁。 亂葬崗係啦，但係咧其實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嘅嘢，就係點解咧？包括個宗師包括個教主都死埋㗎嚇，即係講緊係1923 歸於盡， 全歸於盡，係啦，死曬死清。但係咧，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因為咧係服咗嗰啲所謂嘅化學藥品嘅毒藥啦，同埋有一部分咧就係俾人強行打針打毒針死嘅啦。有啲細路哥亦都係打毒針死嘅啦。咁但係咧，絕大部分人咧個死亡嘅排列同埋死亡嘅形態咧就係冇掙扎嘅痕跡嘅，即係話佢哋完全係自愿去死嘅。咁就令到當時啲人就覺得，喂，有冇搞？ 即係就算佢打毒針都係自愿俾佢打， 自愿俾佢打毒針，排住隊去打完，即係一個個死。你諗下920多人，即係排都排幾個鐘啦。咁竟然係冇人喺現場係講緊一個，即係一個反思嘅，即係冇人係諗住，喂，咁樣做 係唔啱，係 啦，冇喎。即係就算有啲撇嘅，即係佢話個別有啲撇嘅，就俾人射殺咗同埋強行打毒針死咗。咁呢件事係震撼全球嘅，可以咁講。就當時覺得，喂，點解一個所謂表面上好似一個教會支派嘅嘢搞成咁樣咧？咁樣咁後來咧就冇啦，咁就出現咗一啲嘅所謂嘅陰謀論。即係過咗幾年之後啦，個陰謀論就係講到咧，其實成件事咧就根本就唔係一個所謂純宗教邪教事件，就係講到咧成件事就係美國咧 CIA 咧就喺背後咧其實一路控制緊呢個人民殿堂嘅所有嘅活動嘅，包括佢哋一啲人質疑就話，如果一個正常就算正常同唔正常嘅教派，佢點樣可以有數以十計嘅加倫嘅一啲嘅毒液啊？ 系全部可以运到由美国运到去圭亚那咧？啲枪械点样运到去圭亚那咧？咁、样咁之后咧，啲人就话其实成件事咧都系一个咧所谓叫 mind control 嘅一个实验。就是令到那个啲人就是看下究竟在一个宗教架构下有啲人是几愚昧到可以叫你去自杀就自杀呢咁样。咁呢个呢啲人就话其实是一个实验嚟嘅啫。咁仲要系有一个呢讲法呢就系话呢个实验呢仲要可能系牵涉到美国里面所谓上次讲嗰啲影子政府里面嘅三 K 党。 咁、但系点解无端端要杀佢900嘅人。 唔系其实佢哋讲緊系一个试验性质。即系话睇下我哋用咗咁嘅方法用咗心理战或者一个 mindset 去改变人嘅思想去叫佢哋自杀嘅时候你会唔会死呢仲要系大部分死嘅都系啲黑人信徒。咁啲人就会觉得喂咁呢一个可能究竟系咪一个正正式式嘅邪教集体事件呢咁样。就冇一个定论。咁但系就以一个宗教角度嚟讲呢个就系一个所谓嘅最大嘅邪教集体自杀事件。喺美国同美国嘅人身上发生。 呢个系咩教会 呢、这个就系叫做人民殿堂。 人民殿堂就嗰时只系有个 temple 㗎啦系咪 佢叫做 temple city, 都系 people temples 嘅 church 㗎嘛。咁嗱美国就咁多啲即系邪教嗰啲咩啦即系但系我哋东南亚其实都其实讲邪，我觉得东南亚嗰啲仲邪嘅，即系譬如印尼嗰啲唔知咩啊， 其实嗰啲系 嘅，即系嗰啲系真系落降头啊，即系 嗰啲就巫术啦， 咁嗰啲都系有冇啲邪教？ 你又可以讲佢系邪教，因为佢系信巫术嗰派。但 我系觉得邪嘅就系一样嘢就系邪。 即系你个界定， 佢就系邪教， 系系 OK。 佢点样喺我，我都系觉得佢系邪教。 唔系，你要俾我少讲少少，就系我而家想讲嘅就系以近十年咧，喺香港、喺台湾、喺东南亚咧，有一个嘅教派咧，都唔可以讲个名，因为呢个名，因为点解唔可以讲，就是、因为牵涉到佢香港冇一个法例，而家定咗佢系做邪教，而佢依然喺香港系一个非常之活跃嘅教派。咁佢系一个咩？ 唔系啲耍嘢功夫嗰啲。 唔系嘅，唔系嘅。咁就系、 即系低调嘅，大家未听过个名啊？ 大家好少听佢哋好高调佢出嚟啦。佢哋以一个佛堂嘅形式咧，即系讲紧佢哋以佛教包装咧，去嚟到系喺香港同台湾同东南亚咧系。 咁香港即系东南亚嗰啲，如果以即系就咁 compare 嚟计咧，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即系就咁偷呃拐骗啊、呃下钱啊、氹下啲女仔卖淫啊咁啊？唔会系即系杀人、啊？ 唔系，佢又唔会去杀人。 哦，咁即系弱好多啊，东南。嘛啲反而 唔系咁佢咁嘅，即系佢嗰个形式同埋背景咧，就系点咧？就系当时咧，其实讲紧呢一个教派咧，一个三个字嘅教派啦。OK， 咁咧佢就以前喺中国大陆度创立嘅，同埋喺嗰度发展得好犀利添嘅。咁去到几时系突然间喺中国大陆嗱？中国大陆而家都系 列。如果唔讲名咧，我又幻想唔到。 但系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 因为讲我又唔 系啊， 佢着咩衫我又谂唔到。 唔系，你要牵涉你要谂嘅就系一样嘢，就系佢咧只一个佛堂包装啦吓，但系佢。咧就唔系嗱，讲真，佢就唔系真真正正拜佛嘅，吓佢咧其实本身系一个道教多过佛教嘅一个教派，但系佢用个佛堂形式去包装，咁里边佢拜乜咧？佢就唔系净系拜佛啦，当然佢系咧拜孔子、拜佛、释迦牟尼、拜老子、拜关公，佢拜 好多人都拜关公， 唔系佢系讲紧佢系好多个神像系摆晒喺个坛度咧，系每一个总之中国传统道佛儒所有嘅传统人物都会攞去拜嘅一个嘅教派嚟嘅。咁佢哋称自己好多唔同嘅坛啦，咁样啦 ，OK。咁佢当时喺大陆就即系俾人冚咗噶啦，因为喺即系中国大陆新中国建国之后咧，其实都打好多场大交噶啦，即系又械斗又剩噶啦，就赶走晒嘅呢班人，全部都。撤离咗，主要去咗台湾嘅当年，因为点解去咗台湾咧？就因为当时咧有班嘅早期嘅教派成员咧，就系、是、国民党成员嚟嘅， 即系啲牵涉政治嘅。其实佢 原本唔牵涉，后来就系因为个教派觉得，咦，原来利用宗教、利用政治系势力范围大， 即系导致到佢哋嗰啲开会成日都打交就系咁。 又唔会嘅，但系佢哋即系个势力范围大咯，即系例如佢哋又系相信嗰啲所谓嘅。你如果入咗我哋会，第时都末日嘅时候，咁、我哋又会，你又可以升仙啊，你又要俾咗几多嘅会费之后咧，你又会得到我哋呢个社团嘅保护、啊。 都系呃钱啦、啊，真系 唔可以咁讲。但系咧，近年咧，即系我听闻啦吓，咁、呢个喺台湾，尤其是喺台湾嚟到香港发展佢嘅地下教派，而家其实佢哋都 send 咗一啲嘅嘢咧，就去大陆度活动嘅。咁但系当然佢哋几秘密，冇人知啦，即系呢个系。 佢哋自己阿馬底做嘅。但東南亞發展到咧，就都已經係幾旺盛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去呢個緬甸嘅時候咧，咁喺仰光咧就入咗一啲嘅佛廟度參觀咁樣，就同當地嗰啲人咧傾過啲偈。咁佢哋講開呢個教派，佢話：喂，我哋近排呢度咧，仰光緬甸呢頭咧，其實都好多台灣嚟嘅嗰個教派咧，就喺度傳道。咁佢就同人哋講咩咧？就係講啦，就話。即系又好似头先讲紧西方嗰个角度，就系你入咗我哋教派咧，即系有一个仪式嘅。个仪式咧，佢喺仰光嗰个人就同我讲，佢话佢当时都想睇下呢个教派系点嘅，但系佢因为嗰阵时唔认识呢个教派，咁佢去到嘅时候就发现咧，原来又系咧同你讲，喂，你又想，其实我哋有啲条件可以同你交换嘅。你喺个地方，你喺缅甸系咪想生意做得好啲咧？咁你不如入我的教派，咁咧你就做一个仪式就点咧？就系佢咧就会将一个你自己嘅手臂啲手。即系手嘅位置啦吓，就用个碗咧就割开一啲嘅皮啦，咁样就滴啲血落啲水度。咁佢就话咧系同另外一啲嘅坛主咧就会交换啲血咧。 不过咧，我真系觉得听咁耐呢个咧， 系 我幻想唔到。 你系咪硬系想我去？ 唔系，我唔系想你讲，但我幻想唔到啊嘛。你明唔明？我入唔到啊。 即系你想 你就系 picture 唔到嘅事情，你就 picture 晒，因为你知道佢系咩教咩教，峨眉派山咩？我完全唔知啊嘛， 唔系，但系真系， 因为我净完全我系讲紧， 你但系唔可以 收唔到，我今日系收唔到， 唔系得嘅，嗰个唔可以讲嘅，因为个问题系而家佢依然系活跃于香港， 即系可能佢有几千个呢啲邪教，我即系讲嚟讲去，我净完全唔知边个系，即系我行街见到一个人话俾我听，佢即系叫我信咩教，我唔知呢个，咦，云海冇讲过咁，呢个咩教 feel 唔到咯。 唔系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其实就算香港又好，你东南亚又好，即系都系有数以百计唔同嘅教派喺度噶嘛。咁你好难， 即系其实又唔可以话佢系邪教， 系啊系啊，你唔可以话佢系邪教咁样噶。 咁有冇啲特征即系？即系譬如呢个教会系专系着啲黄色嘅袖嘅衫啊，或者系专驼啲雀喺个鼻度啊。 咁你形容一啲教派嘅， 佢哋唔会话好啊。 咁你如果讲头先我讲嗰个教派，佢就冇呢样嘢嘅。不过佢就以一个好佛嘅形式去生存啦。总之，即系佢系因为一个咧， 所以就总之就系唔 feel 唔到咯。咪就系 我都唔知点形容俾你听。我因为咧嗱，或者讲一个佢讲俾我听嘅经验啦。因为嗰阵时我去温哥华咧。咁咧有一间闹鬼嘅鬼屋，就 讲埋鬼添， 系你听我讲埋先， 我最憎嗰块， 我想你听我 听鬼， 讲埋先， 听鬼嘅， 你听我讲埋先， 仲听你讲埋先。 咁我去到咧，就原来发现咧，就俾呢个教派咧就买咗间屋嘅 ，OK， 咁咧我就。扎扎地地咧，就入去间。 你又扎扎地地，咁又有人又问我， 我好惊， 又质疑你入去。 我好惊，因为嗰阵时以为佢有狗啊，嗰间屋咁大屋嚟噶嘛，咁啊发现冇，咁啊即系推开咗人哋就闸入咗去个门就敲门嘅，真系敲门入去咁样，咁啊就表明来意，我就当然唔系讲紧吓揭开佢哋啲嘢啦，咁啊就喂，我知道呢度有啲故事，我可唔可以入嚟睇下咧咁样？咁佢就俾我入咗去嗰间屋嘅，咁佢就同我讲。啊，其实我哋就系边度边度啊，咁我当然知道，哦，原来就系呢个教派，咁当然我就话，哦系咩？我就扮唔知啦吓，咁 你讲完我更加唔知啦，你形容嘅系呢度嗰度， 系咩？咁入到去，咁我就望到佢一个所谓嘅一个坛啦，咁样啦吓，咁佢就摆咗。我唔记得六个定七个嗰啲像，即系头先我就系讲啲像啊，即系观音像啦，有释迦牟尼像啦，有老子像啦，关公像，即系佢哋觉得，总之传统上宗教中国人拜嘅像咧，或者中国人拜嘅嘢咧，都会摆晒喺度拜。咁我都话，咦，咁你哋呢个真系又唔佛教又唔道教噶，咁佢话唔系，我哋都叫自己个佛堂嘅咁样。咁话，咦，咁我可唔可以出嚟参观下咧？咁佢话得，你抽完抽咁下啦。咁我就 攞咗啲 digital camera 啦。 咁佢就冇啊，佢唔俾我影嘢。咁佢就喺佢嘅带领下咧，就参观晒佢成间屋咁样啦。咁之后咧，佢就好好，佢就招呼我食嗰啲佢自制嘅点心。咁我就问佢， 你又够胆食嗰下？ 够胆食，够胆食，但系好好食添。咁我就话，咦，你哋点解会突然间自己整点心嘅咧？咁佢就话，因为咧，佢哋其实嗰班教派嘅人士都偏向咧就食素嘅。咁同埋咧，佢哋就每一个礼拜嘅一两日咧， 就会举行一啲食素嘅餐厅，同埋会去讲一啲佛学嘅讲座，咁就免费入场。咁我就话哦，咁样，咁系咪因为咁样慢慢，其实你哋就可以招揽到一啲嘅信徒咧？咁样，咁佢话佢系用呢个形式去到传道，喺即系温哥华又好，喺香港又好，都系用呢个形式去传道嘅。咁佢就冇喺街道或者系冇人去逼佢哋去做嘅，咁就系用呢个形式咧，就招揽咗一啲佢哋而家。在温哥华同埋加，即系喺香港嘅一啲嘅众多嘅信徒就系咁样嚟噶啦。 嗯。 Yeah. 歌名叫做 Funny Thing， 佢系 Hard Candy。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其实一路咧听咗一阵之呢个即系亚洲嗰啲教会啦，其实都。其实又真係讲唔到佢嘅名出嚟， 又唔 因为其实你系 唔可出嚟， 咁即係其实证明咗系唔肯定佢系咪邪教嚟 嘅。嗱，不如咁啦，即係其实真系邪教嘅定义咧、 嗯， 就有啲问题嘅。因为你谂下，如果你以一个正统传统教会去讲咧，嗰啲教派或者所有嘅唔系非即系非正统教派咧，就已经当我哋视为异端邪说啊嘛。咁、嗯、但系你法律上咧，你又 咁即系如果而家喺街度，譬如你行街有人见到你话叫你喂你供奉一啲入入会啦，咁跟住。 嗯 嗰啲就係黑社會，一係就啲不法嘅 model 嘅 agents， 一係就邪教，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總之叫你俾錢我，你就信呢啲嘢啦，你唔使參加，你唔使研討噶， 又 唔使咩聚會 講嘅，我 係咯，咁所以定係都 其實警惕 唔到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嚟 嘅， 遇到啲 或者咁樣去形容咧，就係、是、你當你自己覺得。当个 即系自己 feel 啦， 唔系，当个教会嗰、那个理念同唉，真系好难去界定啊！我都真系觉得，即系因为你法律上，你香港以前净系曾经试过系神的儿女，因为佢真系叫啲信徒去卖淫，佢、得到啲钱捐奉俾个教会而 咁呢个就可以改佢名啦， 冇错， 已经破咗佢啦， 系啦，冇嗰阵时直情神的儿女系香港政府唯一一个教派，系直情列咗声明做邪教， 即系其他就冇声明过任何一个邪教， 系啦，即系尤其是嗰单之后咧，其实任何嚟自西方又好，喺本地话又好，佢都冇任何教派咧系政府颁布佢系邪教咁样冇嘅， 咁世界各地咧， 世界各地啦，嗱，如果咁讲， 有冇啲政府系话明呢一个就系邪教？ 嗯，有啲政府会有，尤其是边个国家做得最严重咧，就系、是、法国。法国咧，佢系政府颁布咗好多好多个教派嘅名嘅，咁佢直情讲到明啦，呢啲教派咧喺法国政府或者法国土地范围内咧。我都视你为教邪教嘅，即系例如俾个例子咧，即系嗰阵时都讲过嘅，即系相信外星人为上帝嗰个雷尔运动咧， 吓雷尔运动，即系着白袍又话自己有个即系人类第一个复制胚胎，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你喺全世界咧，除咗法国之外咧，我仲有另一个国家系 佢就喺法国定咗佢系邪教， 冇错冇错，即系法国政府定阿兰佢系邪教添嘅，所以佢成个总部原本喺法国移咗去加拿大噶嘛，而家，咁样咧，咁就系定。定咗做邪教系根据唔同嘅政府概念添嘅，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几麻烦嘅事嚟嘅。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去到美国咧，咁就唔系政府去做呢样嘢啦，就系、是、一啲传统宗教嘅中心，咁佢哋就负责咧就系望住边啲支派系佢哋觉得有问题咧，佢就成立咗一个组织嘅，就系咧将嗰啲信徒，如果例如可能阿 Jason， 可能你个亲戚系入咗嗰个教派，咁如果中心认为呢个教派有问题嘅咧，佢又会一天人嘅，即系佢可以成为咗一队所谓嘅拯救队啦吓，就去到嗰个教派咧系捉咗你认为俾人邪教去影响嘅人咧，入咗去个深山度咧，去话俾你听你信错教啦，咁咧就会困住一个月咧，就话俾你听你嗰个教派系点样点样点样，系灌输翻一个理念俾佢咁样。咁就係喺民間度做囉，美國就咁美國政府又唔會突然間去 announce， 反而呢民間個尤其是佢哋嘅唔同嘅教會聯網呢就會做得好多呢啲嘅形式嘅嘢囉， 咁就總之大家即係如果係 feel 到一啲叫你捐血捐啲唔知咩血， 總之叫你交換嘢叫你捐靈魂、 多數都要撇㗎啦， 或者戒血就唔該你真係應該走囉，呢啲就 今日唯一即係最記得嘅係骷髏會，唔係係呢個 撒 旦教啦，大家肯定係邪教嚟㗎係嘛， 係即係無論你係廣義同含義都係、 好啦，咁下個禮拜呢我哋將會講返呢即係啲與外星生物有關嘅嘢，就係、是、被相傳一啲即係一啲世界各地嘅動物呢係被宰割咗個頭啊，肢解咗之後呢原副咁樣成副擺返地球㗎，咁下個禮拜呢就會講呢個 topic。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跟住交俾心理移動 goodbye。